边上一根烟，我看不清了你的脸。这是个冬季，雪花在天上飞，你是否在寻找失落已久的爱情？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歌唱。在路旁，一朵鲜花正在开放。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的歌唱。 为了找到你，从未 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是到如今，终于明白我命里没你。我曾遇到许多美丽故事，也曾以为那些是你的名字，我的执迷不悟感动了我自己，你却还是一样遥不可及。所以我开始向往之远方，想去那些曾经有你的地方，可我未曾想过的人海茫茫，让我每日每夜迷失方向。我从前相信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人，只为我悲喜，为我阻挡着人间的风里，为了找从前相信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人，只为我悲喜，为我阻挡着人间的风里，为了找到你，从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是到如今，终于明白我命里。 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声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眼灼伤，对不起，总是让你受委屈。人和人总是有差距，日子里总要遇难题，总是盼望太多，最后如不如意都被时间浇熄。 Oh baby， 你说你不是很在意，想和你游遍世界，那样活着才有意义。我知道你和我都不喜欢逃避，时光拿走了你的美丽，岁月带走了我的脾气，对不起，我还欠你一场婚礼。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说着说着我就醉在了你的怀里。三十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余味，爱情是否能解除生活的狼狈，要求太多，学着时间一样洒脱。 Oh baby， 我性格不是这样的，婚姻会不会让我们感到乏味，那么就这样去离开这浮躁的社会，长大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 Oh baby， 但愿我们能相随，既然无法长大那就不要 做的不对，我只是有些疲惫。 在无处落脚的人海里，你的停靠成为岛屿，成为陆地，成为躯体。爱你锋利的伤痕，爱你成熟的天真，多谢你如此精彩。 场面还亮出笑脸，还等

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也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再想一年吧，一年不能等吗？你还去吗？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联系来也让人心碎碎成河，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再忙碌也戒不了爱的渴，遇见了就不说值得不值得，擦肩后就成全彼此做过客，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再忙碌也解不了爱的渴，穿山越海哼你的歌，谈论飘泛忘记你更忘记我，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融化星辰吞没，穿山越海哼你的歌，怕浪飘泛忘记你更忘记我，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融化星辰吞没。把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珍惜最是难得，爱你让生命变辽阔，温柔被我唱成了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穿山越海后 你听，可爱 心底，窗门又下起。

关照，对天空三尺剑有军功，岭北对江东，烟香楼人途穷，白色对黄铜，烟对歌一对同，冀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里陈旧红，几颗心一泡风， 遥远。 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爱是什么 要走多远，要熬过几重苦寒，才能在谈聚之前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

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I'm 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虚伪的寄托，不择手段的迷茫不 潇洒，时光如梭，你是自我享受折磨，这是你要的全额，不知生命 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曲， 你好九八二。2017年接触到的新领域是去看校园乐队的演出，第一次去看现场是同学的乐队，后来接触到了很喜欢的熊猫眼乐队，再后来呢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一场他们的演出都会去看。这半年来是这些演出支持着我继续工作，每次看完都像是充满了电，有工作的动力，这也让我结识了许多可爱的小伙伴。希望熊猫眼乐队调整好之后在2018年越来越好。 This world's for you. So take my hand and just come along with me. We got nowhere to be. Just don't think twice and put your mind at ease. Let's play make believe. Let's play make believe.

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夜晚挽着我的衣袖， 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旋律把时光都淹没。 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那是爱的人曾为你哼唱过。我说岁月太匆忙，我们都不够深刻，你和我都只是过客。你和我在唱起那首歌，昏天覆盖月的阴白和那海剩一丝摩擦，我假装只意在我能尽快把你解气的眉头打开，倦鸟只换皮皮的再听第一回，迎接你轮阳光沾着水在低垂，只怕会沾着味，那个谁前辈却还不醉，我想听你是我选择，此生的宁静我不着，你身旁厮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已代表我心里可晓得，记住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队要和美和你一起飞，深刻的海，那天的昼日之情还频频在江边低回，会不会错认谁最完美，怕红颜影子会被踩碎，怕我无法归位，我想听你是我选择，此生的宁静我不着，你身旁厮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已代表我心里可晓得，记住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队要和美和你一起飞，深情的冷漠，在我的世界。

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是没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入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 太累了，我放开了，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太矛盾了，眼泪都下来了。最近的生活，沉默不舍，不要分手，慢慢觉得累了，开始学着忘了，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在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以为你在左右，你没说错，感情没有对与错，删除你的面孔，再继续漩涡。 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再故意跟你熟悉，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初上说男人最讲义气，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潜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吃饭啊，这样咱们 到此不及勇气，话又难开口，很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入手，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额边，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丽的图画，你站在夕阳下面挥着手，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好的生活，我愿这样陪你到永久，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